早晨，时间嚟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虽然咧6:00呢一个时分，但系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星期六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9%，睇埋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2至3，系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都可能适合外出嘅，咁啊因为咧大致天晴，下午嘅时间咧亦都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系约34度，都相当之热啊！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嘅，吹住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数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如果今日咧都有计划啊，又或者系有活动嘅朋友咧，就记得要带把遮啦，最好咧就系嗰啲防晒遮啦，细细把可以摆喺个袋里边啊，又唔会太重，既可以遮到太阳，又可以遮到雨，咁就 very good 啦。 知不知道爱就是出路，知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风扫，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飘入爱海，打不打算做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此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在相识后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情的幽妙，幸福 为你送上来自陈卓妍的作品正式开始，亦都正式开始我哋今朝早 Beautiful Sunday 嘅节目。今朝早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有我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噶。无论系一啲嘅生日嘅祝福啦，亦都还是喺啲远方，可能有好多嘅说话想同自己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啦、亲人讲，又或者系一啲心底嘅说话咧，都好想讲出嚟嘅话咧。若然你唔介意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所有听紧香港电台嘅朋友一齐分享咧，都可以打呢一通电话嘅1872388啦。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arbie 林慧。 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起初先推我兩次錯，我氣焰都正常，在一邊說好而你數換你掌上，找一間小店吃飯，浪漫大氣開場，於燭光跟笑意裡談談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應生靜靜話言意打烊、哦、飯後未倦嗎？跟我逛逛再送你歸家，我可以為你關起手機上靈魂對話，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人像个书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当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心急一晚露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细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晚露低温，善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少变比较今晚，请作过一世都未犯重演父母初相识的气氛，我论这天错日逛遍市区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听过来自 MC 张天赋，歌曲名字是《老派约会之必要》。其实有很多以前老派会做的事情，今天我们都会做，难道我们都很老土？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为问警方，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天津全市开展核酸检测。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天津市在昨日开展的核酸筛查中，发现有多管社会面样本出现结果异常。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天津市今日八点起在全市范围开展核检。凡居住在天津市的群众，采样前在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静止，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参加完筛查采样，人员可以安排必要的出行。美国情报部门就披露海湖庄园搜查中所得机密文件一事，进行对国家安全潜在风险评估。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信件中透露，正与司法部合作启动对起回的材料进行分类审查。他指出，将领导情报部门就披露相关文件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风险进行评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欢迎美国政府评估，又指海湖庄园内不正当存放机密文件带来损害。捷克众议院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捷克总统签署之后，标志捷克正式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在对芬兰加入北约的投票中，捷克众议院出席的152名议员中，有134人支持，4人反对。在对瑞典加入北约的投票中，出席的151名议员中，有135人赞成，4名议员反对。捷克总统发言人表示，总统泽曼一直支持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必须获得全部30个成员国同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萨瓦迪卡，萨拉马巴伊，阿诺尼亚西奥。 喂，你两样你讲乜嘢啊？ 我学紧用唔同嘅语言打招呼啊！ 我知啦，你讲紧嘅8月28日由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全力举办， 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嗰日除咗有少数族裔嘅朋友表演之外， 听讲司仪梁继章、李志刚、林慧，仲有我李丽蕊同埋李马少强都要表演啊！ 吓，我都有份。唔系啊嘛，我要去练习啦，拜拜。 喂，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高， 咦？边个入波啊？ 唔系啊，系高低个高啊！我听讲啊，玻利维亚有个球场嘅所在地系喺海拔3000多米咁高噶。 哇！喺嗰度踢波咪好辛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 为你送上来自姜涛的作品《风雨不改》。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Beautiful 早上时间来到6:4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星期六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9%，再加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我们听一听第一通电话了，早晨 Amy。 早晨 Bobby。 早晨啊，怎样 Amy？ 九月之星呢，我家有两个九月之星。 有哪两个？ 我个女儿 Sam Sam 啦，9月3日的。咁我个仔阿 Chris 咧就9月9日嘅，就佢哋两个生，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同埋万事胜意，最紧要身体健康， 系最紧要健康， 系啦，冇错。咁仲有咧，我阿孙咧就 Carson 咧就开学啦，冇要翻学啦，所以就嗌快啲做晒公婆。 哇！你个孙几多岁啊？而家？ 星期读完班啊！ 哇，咁啲功课真系应该都几犀利下噶， 因 为 多噶，同埋佢又 系啊， 学跆拳啊，好多好多其他嘢学咧，所以就功课都赶紧功课翻。 而家啲细路都系白咗咁多爪噶啦，即系通常除咗学校里面要学嘅学术嘅嘢之外咧，校外嗰啲课外活动又多啦，暑假肯定又好充实啦。 太充实啦， 太充实。点解你会突然之间话叫佢快啲做晒功课？你系因为知道佢好多暑期作业要赶工啊？ 系啊，赶工啊， 系 啊，去嗰度，跟住佢妈咪话佢而家仲有好多功课未做晒。 唔紧要嘅，通常咧小朋友都系咁样嘅，即系今年咧发觉咗累积咗经验就系、是，今次临尾先至叫做赶住要交咧， 出 年咧系啦，出年咧如果再要做呢啲作业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学识咗要分配时间啊，即系啊，真系做得翻个暑期作业嘅真谛就系、是，每个星期做少少，然后咧可能将个暑假真系劏分咗做7个礼拜又好，6个礼拜又好啦，分开做6份咁样咧做就应该会好啲嘅，而家就有啲吃力啦。而家就好似突然之间好快速要倒晒落去咁啊！ 好忙啊！我好忙 。不过都系一个另类嘅享受嚟嘅。有啲人又可能真系中意咧，系即系喺嗰个嘅 赶功课咯。 系啦，系真系要去到呢个时候嘅时候，先逼到自己嗰个压力同埋嗰个威力出嚟嘅。咁就好快可以做晒噶啦，咁样 乜嘢都唔，但佢啲时间都要。除咗去其他兴趣班之后，仲要去赶功课咧，就自己就停自己讲，我仲要赶功课，仲要翻乜咁样咯。 咁就有啲吃力嘅，不过唔紧要啦，即系今次都系一个经验嚟嘅。我相信佢9月1日、9月5日先开学嘛？你话 啊，9月5日， 咁都仲有好耐，即系而家咁样计，仲有成个礼拜可以慢慢做。 系啊， 系咯，咁都算系喺冇计划之中有一个计划啦，即系都仲有7日可以完成。系咯， 好似好衰喺度话，喂，你快啲赶功课。 都唔系嘅，即系都系个提醒，同埋都系一个纪念啊！即系记住22年嘅暑假嘅时候，原来佢系未做晒啲功课咯。 嗯嗯， 嗯，好啦，咁我希望屋企嘅九月之星咧，个个都生日快乐啦、 啊！ 小朋友快啲做完啲功课啦，家神， 拜拜。 好啦，多谢你电话 ，Amy， 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李生，早晨， 早晨，林慧小姐， 系啊，点啊，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客气。 唔系，我好幸运啦、啊。 点解咁讲啊？ 做咗你嘅听众做咗八年，好多次打电话都。打到都轮唔到我讲嘢、 哦， 今日好幸运，一打就打到， 嗯、 一讲就第二个电话就系我啦，我几开心啦、 嗯！我都开心，嗯， 嗱， 系点啊？ 我咧就对你啲节目啦，我今朝有三个话题， 嗯， 第一个话题咧， 嗯， 你好有料， 吓点解咧？ 即系从你讲电话嘅语言， 嗯， 同你嘅口才，同你嘅。对唔同听众讲出嚟嘅嘢，即、刻入咗同佢一齐讲佢嘅内容， 嗯、 大家咧马上融合埋一起， 嗯， 证明你嘅知识广博。即、系我 唔敢讲， 高博系我对你嘅节目嘅睇法。 多谢多谢。 仲有一个特点咧， 嗯， 今朝唔知有冇嘅，有时候海外地方咧有啲打嚟啊， 嗯嗯， 咁听到当地嘅情况就。可以话咁系第一时间得到当地嘅风土人情，同埋情况，即系其实咧比听新闻仲快。即系你呢个节目有咁嘅特点， 系 嗱呢个多嘢讲唔想再讲啦。 嗯， 第二样嘢就呢个月咧就我屋企有三个人生日， 系边几 个 啊？ 第一个咧就八月初五，我讲农历嘅，即系九月。即系八月三十一号啦，就我个女啦，跟住第二个咧就八月十七咧就我自己本人啦，跟住就八月十六号就我远在内地嘅妹啦， 系， 就呢、這个呢、這个咧就农历就初五十七廿一，就唔紧要，新历农历唔紧要，反正都系生日， 系咯， 大家都齐开心， 啱啊啱啊， 所有呢个八月份生日嘅所有嘅听到呢个节目系林慧嘅听众嘅所有嘅人咧、生日都开心、快乐， 多谢你，多谢你，我都希望你啦，嚟紧咧个个都开心快乐啦，如意啦、最紧要系咁样。做第三系乜嘢？听你讲埋先。 第三就讲呢个疫情啦。 嗯嗯， 我先声明。这个疫情不代表你的立场、 嗯、 也不代表只是代表我本人的立场。 嗯嗯嗯，是什么事、啊、 经常听到说打倒疫情，打倒疫情，疫情哪去打的，我只是消灭这个疫。 嗯， 这个疫可不可以消疫啊，我大家要明白它不是细菌，细菌去灭细菌、但是一种病毒来的，到处有的，是永远不可以灭到，即是等于感冒的。所以呢大家呢唔好就话几时疫情过去啦，过去唔好全咁个妄想。我哋只能知道如何适应呢个疫情，同呢个疫情共存，嚟到继续生存落去。呢、个我嘅睇法，疫情唔系可以灭，根本你永远清唔到零㗎。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唔好蜂窝，佢讲啊清零啊清零，唔好啦。大家俾條心，如何面對好過啦？即係呢啲嘢，事實就事實，唔好即係一種好似你諗啦，打咗三針四針照樣死，有啲唔打針嘅照死。其實證明咩問題咧？政府做呢個防疫工作，做嘢俾人睇嗱，我做咗防疫啦，我好盡力噶啦，又咁樣管制，又咁樣限制，又落有用咩？唔好啦，影響民生啦。放开佢，将啲经济搞活佢啦，咁香港死噶啦。 嗯，我自己咧就觉得，即系我都系相信一啲专业人士啦，好似啲医生啊，又或者系啲专业嘅团队嘅意见啦。我就好有希望嘅，我都希望住咧见到有一日咧，我哋真系可以清零啦啲数字。而且我觉得咧，就算佢系病毒又好，点都好啦。其实咧，即系要用一个正面嘅态度去面对，就系、是、虽然咧我自己冇呢个医学嘅知识啦，去到知道点样可以全球都可以清零嘅。 又好，或者系点样可以同佢共存得嚟，自己又安全。不过咧，我就绝对相信咧，而家有好多个防疫抗疫措施咧，我哋一定要做足佢，好似打疫苗啊，自己自身嘅一啲个人防护啦，戴口罩啊，多啲洗手啊，带备一啲搓手液啊，或者系消毒湿纸巾喺身咧，呢啲我就全部都有做到足嘅。咁我觉得呢一步都系做好自己啦，希望做好咗自己嘅角色之后咧，起码自己健康。如果个个都系好似我哋咁样谂，即系做好自己嘅自身防卫嘅时候咧，咁希望可以将个数字尽量压低。咁我觉得咧，清零都有望嘅，我哋都有试过清到零嘅，所以咧，希望一切都可以啦，个个都可以同心抗疫，做到最好。咁我相信总会有清零嘅一日嘅。不过呢个时候咧，好想拣呢一首歌啊！头先听到 Amy 话孙仔要赶功课，即刻谂起咧，早几日见到呢一位年轻嘅小伙子啊，佢都觉得好耐冇着过校服咯。 一下子两年时间都空白地流过，问我有几耐几耐不敢约人踢波，讨厌翻学的牵挂上堂，当暗恋的同学已分别，忙于网上功课。空了书场，空了的训练场，空了方向，任我想想我活过，不过没印象，不记得开学过，不记得毕业过，是四方舞头上大希望，希望都一样泡汤。早已凋谢的一对翅膀，恐怕飞不起，谁伴我闯荡？起唱文歌， 有过半夜。 似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刚才为你送上的作品是来自今年的新人德汪王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我们听一听钟太的电话了。早晨，钟太。 早晨，巴士。 是啊，怎样啊，你好。 是啊，多谢你。你刚才呢、就是、解释那个疫情呢，大家的防御我很赞同。是啊， 是啊，是啊，一定要做好自己先、啊、我觉得。 没错，是啊，如果每个人都做好自己呢，我相信那个疫情呢都是会是越来越好的。 是啊，同埋一定要有希望。即系如果我哋自己都冇希望嘅话咧，咁就好难可以凝聚到大家，都一定要去努力噶啦。 冇错冇错，我哋一齐努力。系啊， 好啊好啊。 我咧都打紧嚟咧，就为着到咧我嘅大女悠悠咧，佢九月一号咧就生日啦。 嗯， 系啦，佢除咗佢自己生日之外咧，九月一号都系佢嗰个嘅啊，即系十四姑丈咧，亦都系生日嘅。 嗯， 咁同埋九月咧，佢。即係九月二號咧，亦都係佢嘅二舅母生日喎。 哇，係咁旺場嘅呢一日。 九月二十一號咧，又係佢契媽生日喎。所以咧，九月咧係一個佢應該係好多，即係我哋身邊好多人咧，即係我哋親戚裏邊咧朋友咧係生日。咁我相信亦都有好多人九月出世啦。 係啊， 所以下嚟咧，祝每一個九月生日嘅人啦，佢、自己啦，同埋佢哋所愛嘅人咧。都身體健康嚇，咁、咧就唔會染到有呢一個嘅病嘅嚇，同埋咧都係可以咧生活咧有力量啦 嚇、 就算我哋遇到有啲乜嘢嘅困難，或者係有啲咩嘅挑戰咧，都可以咧係帶住一個咧係勇敢同埋咧因為愛嘅心咧去克服咯。咁、咧我哋知道我哋身邊有好多愛我哋嘅人啊，所以我哋唔好放棄。我哋繼續努力咯， 係啊， 咁咧又係所以祝福埋你啊，啊你嘅女啊，係咁就知道你嘅女女。 多謝多謝， 我相信電台做嘅節目嘅每一個工作人員啦，我哋都係好多謝你哋啦，因為透過打氣波咧，其實你哋俾咗好多正能量。这个的社会的、因为我成日都是听住香港电台的。 是。那就好了，希望可以多些资讯和能量给到大家啦。因为有时真的的，我自己小时候开始家里都习惯开住收音机。那我就觉得很习惯呢，即是有不同的声音陪伴住啦，又听到一些资讯啦。同埋有时呢真的会习惯了，觉得好像呢未见过面的个主持人，但是呢都总是会觉得好像认识他呀、这样。那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的。所以我就觉得啊，我都会幻想得到现在的听众可能听住我哋嘅时候咧，就同我细细个开始长大嘅嗰个阶段一样啦，就系、是、长期都有把声陪住嘅咁样。 系啊，冇错啊，就系、是、咁样啊。特别咧有时咧打风咧， 打风就好多个钟都听住同一个人。 系啊系啊，咁、打风咧，我其实心里边都好感谢，即系你哋咧打风翻嚟要顶咁多个钟数字嘅，所以都希望你哋知道，其实我哋系知道噶，我哋嘅听众系知道你哋辛苦噶吓，挨间睇嘢，有时一路顶住啊嘛，系咪啊？咁因为我自己以前我都做过啲工作系挨夜嘅。 是 哇，又一連續咁多個鐘，而且有時係即係突發性噶嘛， 是啊、你知 係、啊、遇到話係你噶嘛，咁咁、所以係知道咯，都大家 不過我都時時都預咗係自己。 系啦，我都知道系你都几个嘅， 所以 你哋系 我都好有心理准备。诶、唔好咁讲嗱，唔系，不过咧， 重要。 不过因为我哋其实都有唔同嘅同事嘅，咁啊，但系我自己就即系习惯觉得我会有一个心理准备，觉得自己诶、可能有机会去做呢一啲岗位啊咁，咁就及早安排，即系及早安排好自己嘅嘢咯。因为如果唔系到时真系如果真系需要去帮手嘅时候咧，就变相就自己好惹气啦。尤其是咧嗱，我以前都仲冇乜所谓嘅，即系随时翻到嚟。而家就唔系啊嘛，而家可能。要交低小朋友点啊，或者安排下屋企啲嘢啊。始终屋企即系老人家开始啲年纪大嘅时候咧，都唔系话可以完全话由得放手俾佢自己去处理啊咁样。 冇错。 咁所以都真系有好多个安排要去做啦，就唔好似以前咁空身伶俐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一样嘢咧，我哋讲俾你听嘅，点解我会打入电话咧？因为咧，我个大女啊九月一号生日啦。 系。 咁其实系今个生日咧，应该系佢。

咁啊，祝埋我自己十月生日， 连住系咪啊？八月底，跟住九月中，然后就十月啦，八九十月都好容易记喎。 系啊，我十月仲有我孙又生日。 哇！你把声听唔出有个孙添， 唔系啩？ 系啊，好后生，你把声好似三廿零岁咁嘅，点解？好嘢喎，真系。 老人牌攞咗啦！ 哇，咁啊好咯，即系攞正牌又可以有多啲嘅优惠，即系成日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上一辈咧，帮我哋社会付出咗咁多，建设咗咁多咧，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开始可以享受一啲福利咧，其实系一件好值得开心嘅事嚟嘅。 都少少啦， 系嘛？ 多福利啊！ 都好啊，咁点啊？咪成日而家弄孙为乐噶啦？ 希望啦、啊， 希望 啊，住得远啊，我仔。住喺青衣啊！我喺香港。 嗯，哦，咁啊真系远哦，即系搭车都有啲车程哦。 系啊。 嗯。但都冇所谓嘅，而家。嗯。 咁我想点徐小凤嘅《风雨同路》啦。 嗯。 吓，咁祝佢哋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啊。 嗯。 吓，因为自己要身体健康咯。 系啊，而家最紧要都系健康，个个都系咁话。系啦，做好啲嗰啲防疫措施啦，然后就希望可以快啲啦，即系个疫情咧离我哋而去啦。 希望啦，大家正常生活咯。 系啊，一定要有呢个希望，大亦都真系。 可以出嚟食下饭啊，饮下茶咁样咯。 系啊， 而家都好难。 亦都自己会好小心，系咪咧？即系就算真系出街有呢个机会嘅时候咧，自己都会哇，好高警觉性嘅咁样。 系啊，一定要。好似话斋大菜手亦啊，神洗手咯。 系啊，即系做好自己可以做嘅事情啦。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好似你伤风感冒一样啦，或者任何嘅事情一样啦，或者就算喺行路跌到啊，或者点都好啦。其实好多嘢我哋都预计唔到嘅，咁但系我哋都要做好自己可以做到嘅本分咯。 真系噶呢样嘢， 系啊系啊， 你都辛苦啊， 都唔系 做神光咁。 都会开心嘅，开心嘅，希望可以为大家服务啦。 但系点解小白又唔使做咧？ 唔系，咁每个人都有大家嘅岗位嘅，佢都有其他嘅节目做嘅。讲笑，真系好得意吓。咁亦都真系希望啦，每一个香港人都好似你点嘅呢一首歌一样啦，风雨同路，坚守住自己。 系啊，大家都生活好啦。 好啦， 全世界。 多谢晒你电话， 拜拜。 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几多苦 似年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听周婆婆嘅电话咯。早晨，周婆婆。 诶，早晨啊，林小姐。 系啊，叫我林慧得啦，唔好客气啦。 哎呀，我唔识噶。 诶、哎，唔好咁讲，点样啊？周婆婆点解打电话嚟嘅？ 哎，我分享下我啲小朋友啊。 吓、 啊， 点啊？佢哋 诶，生日咯。 嗯，有边个生日啊？分别 我细仔生日 啊。细仔，细仔叫咩名啊？ 叫 诶、 梁伟光啦， 系啊，阿光仔系咪？系咪咁叫佢噶？佢几时生日噶？系 呢个月十六啊。 嗯，十六号，九月十六号，新历。 系啊。 嗯。 系咪系系系噶？我啲姐诶，啊，识一面啦。 嗯，咁会唔会都可以约佢见下面啊？或者佢会唔会已经安排咗啲嘅活动啊？不如翻嚟同你食餐饭啊？或者点样见下你啊？咁样啊？ 系个个而家啲仔女新抱儿孙啊，翻嚟咯。 哦，哎呀，咁啊好，即系时时都见到面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 都会多啲嚟探下你咁样嘅。 庆幸 啦，肥心，俾下友谊噶啦。咁咪好咯，因为而家你知啦，个个都好忙噶嘛，即系小朋友啲功课又忙，又活动又忙，大人可能做嘢啲时间又好忙啊，咁但系都能够好挂住你，成日都有冇成日打电话翻嚟噶？ 有， 都有嘅，即系都成班都系孝顺噶，都好锡你噶。 几廿岁啦，多啲珍惜下咯。 系都唔关几多岁事嘅，几多岁都珍惜嘅。 系， 正如佢哋都好珍惜你一样咯，所以就系、是，即系你好中意见到佢哋嘅时候，咁佢哋亦都会好渴望，可能啊，几时可以翻嚟探下你咧，都好挂住啦。咁啊，譬如话呢排可能落雨嘅时候，又会提你戴下遮啊，睇下你有冇风湿啊，啲关节有冇痛啊，咁啊，系嘛，一家人就系咁噶啦。你时时都会记得，可能咧啊，家中啊边个边个咧。就需要啲乜嘢，或者啊，你又中意食乜嘢？见到嗰样嘢又谂起你噶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可能我哋觉得好平淡，又或者系好唔起眼嘅细节，但系事实上咧，又时时都会记挂住好多人咧，又会甜在心头嘅。 系啦，我都好开心。我真系第一次打电话俾你 啊，系咁就好啦，有缘分啊，证明我哋。 我啲通常好中即系听你哋个节目，我听咗好耐啦，啊，瞓 醒 打下个电话俾阿 咁就咁啱又打到啦，咁我哋 系啦系啦，啊，我同事咧好啊，佢又俾到嗰啲公屋啦，一家几口，真几开心啦， 系啊，有个安乐窝啦，又可以 啊，睇下你知啦，而家个环境吓，个个我哋都系打工仔， 是啊、但我又觉得呢即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就算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呢更加会令到你知道自己的拼搏精神和自己的毅力有几强、 啊。 平时可能呢、啊、你遇到一些顺境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哎、我都是这样啫个个都是这么平淡的啦、啊、很普通很平凡的啫、啊。但呢每一次呢当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哎、原来我都有一个迎难而上的能力的。同埋原来我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呢、啊、觉得自己又好像、哎、又可以更上一层。所以有时都好珍惜呢啲挑战同埋机遇嘅。 系啊，我都听你哋个节目咧，一咧上床咧就开到明，即系开到明朝噶啦，即系我陪住我嚟。 一路听住啲声系嘛？我以前都系咁噶，通宵开住个收音机。 办法啦，而家几系咪个个都要出去搵食，咪自己能力行得到咪做咯。 嗯，啱啊。系啊，睇下个世界又可以即系睇下有啲唔同嘅嘢吓。 几廿岁咧，我哋咧从事身体咧年纪大啊，麻麻地啦，即系好似话油麻地咁样啦。 啊， 哎呀，你真系好幽默嘅啫，即系证明你个人好开朗咯，开朗就好好噶啦。因为咧，如果性格开朗嘅时候咧，面对住好多嘅情况，譬如你话，哎，个身体麻麻地啦，油麻地啦，咁，但系又会好啲嘅，真系。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啊，微笑嘅力量系好大嘅，就算有啲乜嘢咧，即系可能觉得诶，关节痛又好，点都好，哎，笑一笑又好似真系冇咁痛。 系， 嘛， 世界 都系咁过咯，嗬。 几十年嚟，乜都睇法啦。 嗯， 有人咪珍惜一日咯，系咪先？ 有啲乜嘢都珍惜嘅，其实即系除咗时间之外，好似你咁样啦，又有屋企人啦，咁多人锡住你啦，又好珍惜咯。即系每一次谂到自己拥有啲乜嘢嘅时候，就会觉得其实虽然可能有好多嘢都未必呢一刻拥有，但系又会觉得自己拥有嘅嘢又好似都令到自己好富足啦。所以就系知足就会常乐咯，即系老生常谈嘅说话，但系其实咧喺一啲好平淡嘅日子里边，都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去珍惜。 我都打过电话嚟你哋个柜台咧，同过好多人，即系同过你哋嗰啲 好多前辈级倾系嘛？ 系啊， 嗯。 阿庄少容啊， 哦， 李昌啊，李仁杰啊，嗰啲我啲有同你倾过偈。 咁我都好荣幸可以同你倾到偈。咁希望你啦，都系啦，一家人都系啦，开开心心啦，健康幸福愉快。最紧要真系嘅，我觉得要好似你咁样啦，充满住正能量，多啲微笑去面对呢一个世界啦。我觉得你就算系望住蓝天白云同埋花草树木咧，都会觉得呢个世界特别美丽嘅。电话号码1872388，转头啦，七点半钟之后咧会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嘅。今日第二个小时咧，继续系 Beautiful Sunday，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曲嚟自周华健嘅《亲亲我的宝贝》，将呢一个温暖嘅气氛咧带到嚟时间早上7:29。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7:30过后咧继续接听大家电话18723888。如果你都有点唱或者系祝福嘅说话想透过大电波发送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457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个案占8225宗，再多4宗死亡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私家医院在帮助公立医院接收病人方面可以更积极，他不能接受公立医院将病人轉介私營醫院的速度是龜速。對於政府日前宣布一系列抗疫新措施，李家超希望措施能夠令確診數字下跌，令病毒即時有效繁殖率能夠回落至低於1。政府將加強針對違反抗疫措施的執法行動。今日起出席宴會日活動的人士必須出示24小時內快測陰性結果。政府指宴會是指超過8位顧客在有共同目的下一同在餐飲處所用膳。當局表示，顧客進入餐飲處所前出示的快測照片測試棒上需要標有姓名和測試日期及時間，並儲存在手機，以便公署所負責人和獲授權人員要求時檢查。如顧客持有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的電話短訊通知，亦可視為已遵從規定。食環署說，餐飲處所負責人會有7日適應期，讓他們掌握有關要求和作出準備。巴基斯坦多處降雨引發洪災，大量農田被淹浸。巴基斯坦國家災害管理局指出，6月以來強降雨引發的洪水導致900多人死亡，超過3300萬人受災，巴基斯坦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巴基斯坦東南部順德省是重災區之一，大量農田被淹浸，損失嚴重，部分無家可歸的民眾在路邊搭起帳篷暫避。順德省有官員形容今年的洪災較2010年時更嚴重。美國情報部門就披露海湖莊園搜查中所得機密文件一事進行對國家安全潛在的風險評估。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在信件中透露，正與司法部合作啟動對起回的材料進行分類審查。他指出，將領導情報部門就披露相關文件對國家安全所構成的風險進行評估。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歡迎美國政府評估，又指海湖莊園內不正當存放機密文件帶來損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杨洋饰演黑风色，是备受爱戴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白风夕，是勇敢无惧的公主，二人在江湖上齐名，之后不打不相识，由斗智斗力到相知相爱，更加发展成为恋人。 国剧830，且试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你点样形容你同你老公个关系呢？ 一粒一凸咯，我系 outgoing 啊，好多嘢讲啊，冲动少少啊，咁佢就唔系嘅，佢所有嘢都系深思熟虑啊，谂清谂楚啊，唔会冲口而出啊，佢会觉得你点解有咁多朋友？朋友需要咁多个咩？咁佢未至于一个就够嘅，佢话我朋友五只手指数得晒。 我系 Mimi 罗敏庄，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子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 二台话你知。 Yuk ke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daftar keanggotaan gratis di sana.Terus kita bisa ikut berbagai seminar dan lokakarya tentang gaya hidup sehat. Gaya hidup yang baik bisa mencegah diabetes loh. Kita harus pintar mengerti pentingnya mencegah diabetes. Tahu nggak? 1 di antara 10 orang Hong Kong adalah penderita diabetes. Banyak pasien tidak menunjukkan gejala pada awalnya, jadi lebih dari separuh orang yang kena diabetes tidak tahu kalau sudah terkena. Kelebihan berat badan dan obesitas adalah resiko terbesar terkena penyakit ini. Karena itu, mengganti gaya hidup, seperti punya kebiasaan baik untuk mengkonsumsi pola makan yang seimbang dan berolahraga teratur, dapat memperbaiki taraf gula darah dan kolesterol, dan dapat menurunkan resiko diabetes. Dan kita bisa belajar lebih banyak tentang cara menghindari diabetes d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Ada lokakarya tentang pola makan seimbang dan cara masak yang sehat.Mereka juga menawarkan kelas-kelas olahraga yang memperkuat otot dan menurunkan lemak, atau kelas yoga dan aerobik. Yuk, mari ke sana.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早上的7:3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啊！同大家咧讲一次香港的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今日大致天晴，下午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到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数天咧，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嘅。星期六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8%，再加埋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个时候咧，先听一听施培的《私家星期天》啦。 施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现在在大学读能源工程的 Michael。 我知道地球资源一直减少，温室效应这些问题也都令到全球关注。如果要保护地球、保护环境的话，其实我们人类可以怎样做得好一点呢？ Hello, nama saya Michael. Makan itu sebenarnya juga nggak hanya makan yang ada di atas piring kita. Misalkan kita makan steak dari sapi atau dari kambing, itu sebenarnya itu juga karbon intensif, karena ngebesarin misalnya sapi dari kecil sampai besar kan sapinya itu harus dibesarkan dengan makan rumput lah, dengan minum air yang berliter-liter, beribu-ribu liter hingga mereka bisa besar dan dimakan. Dan selama life cycle dari sapi sendiri itu mereka akan mengemisikan karbon sama seperti kita, kita nafas keluar CO2 kan. Dan itu salah satu karbon intensif dan kita itu harus bertanggung jawab sebenarnya terhadap apa yang kita makan. Makanya itu salah satu cara gampang misalnya adalah dengan merubah pola konsumsi kita menjadi yang misalkan cara ekstrimnya adalah vegetarian, tapi mungkin semua orang kan gak bisa langsung berubah jadi vegetarian. Jadi bisa kita akalin misalnya makan dengan hewan-hewan yang lebih kecil, contohnya adalah ayam atau ikan. Michael 話係噶，其實我哋都感受到夏天非常之熱，喺歐洲同埋香港都有熱浪，亦都睇到新聞，美國亦都有森林大火，而以後只會越嚟越嚴重，而我哋亦都會受到好大嘅影響，所以我哋真係要諗一啲方法去緩解呢啲事情。有啲咩可以做到呢？例如係食方面啦，除咗我哋使用嘅餐具，例如係我哋食嘅肉啊。由牛到羊，实际上其实呢一啲都系碳水化合物嘅密集者，因为由细到大，我哋要养大一只牛，养大一只羊，首先我哋要用草去养佢啦，亦都需要饮好多好多嘅水，直至佢长大，先至会俾人食噶嘛。咁喺呢个循环周期入面，其实牛、羊佢哋自己所排放嘅碳，就好似我哋呼吸一样。我哋都会排放二氧化碳噶嘛，系咪？呢啲就系碳密集者型之一啦。所以咧，佢话我哋必须要对我哋食嘅嘢负责任，而呢一样嘢系非常之容易嘅。虽然佢明白唔能够个个人都突然之间变成素食者，但系我哋可以选择噶嘛。我哋食肉嘅时候可以拣食一啲细啲嘅动物啦，例如系鸡、鸭、鹅等等。咁除咗食物之外，喺生活上边仲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好啲咧？ Contoh lainnya juga misalnya penggunaan material, resources. Misalkan kita sehari-hari sekarang udah menggunakan banyak banget teknologi, gadget. Dari handphone, iPad, misalnya tablet, juga komputer, laptop, semua itu kan sebenarnya material yang sangat banyak yang kita gunakan. Dan untuk memproduksi material itu sendiri, itu menghasilkan polusi juga. Nah, mungkin cara yang paling gampang yang bisa kita lakukan adalah mungkin coba menggunakannya lebih lama. Jangan kita, kan banyak terjadi adalah orang hanya follow the trend and then misalnya sekarang ada iPhone keluar, iPhone 13 keluar dan tahun depan akan ganti ke edisi yang lebih baru hanya karena ikut-ikutan bahwa orang-orang semua ganti, kita harus ganti. Dan itu ketika kita hanya melakukan penggantian karena mau ikut-ikutan, gaya-gayaan, itu kita akan kontribusi juga terhadap climate change karena kita akan membuang-buang material yang ada. 佢话有啊，其实我哋嘅电子产品，例如系手机啦、平板电脑啦、电脑啦、手提电脑等等，呢啲嘅电子产品咧，我哋都需要用到大量嘅材料，而生产材料咧本身都会产生污染噶嘛。有好多人啦，一出到新一代就会即刻转新嘅手机、新嘅手提电脑，其实佢而家旧嗰部系未坏噶嘛。咁所以佢话如果我哋要跟随风格、跟随潮流去参与改变，其实为咗气候，我哋亦都要作出改变、作出贡献，就系唔好浪费咁多现有嘅材料。都系、哦，确实好多时咧，我哋手机其实仲用得，但系有时咧好想要一部新嘅手机，就即刻换咗部手机，其实都几嘥噶。嗱，感受到咧你好多自己嘅谂法，其实你有冇啲座右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Ya, ada satu quotes mungkin dari satu filosofer namanya Niccolo Machiavelli, kalau kalian tahu. The quotes-nya itu, if the willingness is great, then the challenges must not be great. Artinya adalah ketika kamu punya keinginan yang besar, ketika kalian punya ambisi yang besar untuk mengejar sesuatu, mengejar satu mimpi yang kalian punya, bahwa tantangan-tantangan ke depan itu seharusnya tidak akan menghambat kalian, bahwa kalian harus persistence terhadap apa yang kalian upayakan untuk mencapai goal itu, dan pada akhirnya kalian pasti, semua orang pasti bisa mencapai goalnya mereka masing-masing asal dengan ketekunan dan kerajinannya untuk mengambil langkah-langkah atau action terhadap mimpinya. Michael 話有啊，有一位哲學家嘅説話佢好中意嘅，就係當你有好大嘅渴望或者一個遠大嘅夢想嘅時候，就算你面前面對住幾大嘅挑戰都好，都唔會阻礙到你。哇，講得非常之啱啊，非常之熱血。定立自己嘅目標，向夢想出發。我相信追求夢想之路，你亦都絕不孤單，因為有好多人同你一齊行緊。大家加油啊！

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把握时间咯，接通埋呢一个电话啦。韩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 系啊，点啊，韩生？ 喂，好高兴第一次同你倾到偈啊！ 我都高兴。 啊，我听你哋嗰首主题曲都几好啊，即系个阳光又好，今日天气又好。 系啊，系啊， 系啊！我想嚟祝福我太太黄文暖。 嗯。 佢咧就过两日就生日噶啦。 系。 啊！佢已經即係我哋都係長者嚟啦，七廿幾歲噶啦。 嗯 都好好感恩能夠活到今天。係啊。喺個疫情，香港嘅疫情咧，其實咧就我哋都好感恩啊，又有針藥俾我哋打，係咪？只要我哋打成曬三針，咁就邊度做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咁就應該周圍去都得噶啦。 係啊，其實係啊，同埋真係自己啲措施要做得足啲啦。當然啦，都唔鼓勵大家去啲太逼嘅地方。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又可以去下游水啊，甚至你去邊度爬山啊，都好嘅，即係你自己衡量下自己咯，自己有個體力就得啦， 嚇。係啊，都希望真係啦，即係喺一啲局限裡面咧，就可以即係做到自己嘅無限。行都得嘅，即系譬如好似我自己都觉得，因为冇得去外地外游嘅关系咧，就可能花多咗时间去欣赏下香港嘅风光，即系有时系咁样噶。 系啦，系啦，尤其是我哋长者好感恩，两蚊可以周围去啦，系咪？嗱，我哋真系好感恩香港嘅政府啊，有嗱，你病就医你，又有针药俾你打，但系你哋。眼镜啫嘛，去打啫嘛， 好多嘢都其实唔使忧嗬，即系谂啊，有啲乜嘢嘅时候又即刻有对策教你可以点做啦。 系啦系啦，环顾世界你咧，好多地方啊，好似英国啊、加拿大啊、美国，我哋即系有好多亲朋戚友喺度。而家嘅经济又好差，但系香港经济都唔会差得去边啦，系咪？啊，而且政府又俾咗10,000蚊我哋啦，所以咧我真系好感恩。我个袋啦，啲现金使嚟使咧，使唔晒嘅，点解？因为用八达通，已经系入咗钱落去啦嘛。咁啊，次次买嘢都用八达通喎。啊，点解我啲钱硬系用嚟用我都用唔晒咧？唔系话贪乜嘢啊？系咪啊？啊，啲长者其实就好感恩噶。嗱，你环顾其他地方又战乱啊，又成啦。你回想下自己啊，以前好似今日咁。是比以前是好好多了已经。 我自己就觉得即是每一个人可能个际遇或者遇到的一些困难都不一样了。但是我又会觉得即是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又好或者在即是我们这么长的悠悠的历史里面在哪一段时间遇过什么的挫折都好了。我总会相信有方法去解决的。同埋即是当我们遇过一些难关譬如今次的世纪疫情我们未遇过的以前。但是亦都可能会是大家去慢慢找到一些出路出嚟，因为始终可能真系大家未试过啦，又唔认识啦，又唔知道点样处理啦。 系啦，系啦，系。 齐心咯，同埋用一个好积极同埋正面嘅态度去处理同面对啦。我相信所有嘢都会解决得到嘅。 系啦，我相信呢个政府咧会越做越好噶啦。喺失败里边或者系有啲困难里边，可以吸收好多经验，咁啊会越积越多，咁我哋会越对香港市民咧应该越嚟越好嘅，就唔会话差到去边嘅。我相信，我肯定相信呢个政府，因为我系基督徒嘛，我哋信神嘅，神会安排。其实呢个疫情，其实我哋问心讲都系神安排嘅，容许嘅。佢嘅用意咧就系叫我哋要反省下自己，有啲咩做得唔啱。 系。 我都觉得即系好多嘢咧，即系都好难解释嘅。但我就会觉得，人能够控制得到嘅咧，就系做好自己嘅本分啦。 系啦，系啦，唔好怨天怨地。 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我由细到大都有个概念，就系冇人系完美嘅。即系可能100分咧，考试测验会容易做到，但系有人嘅因素咧，就好难会完美。又或者系自己咧，对于自己嘅标准啦，同人哋对于自己嘅要求咧，亦都会未必一样。咁但系我谂，只能够有多过一个人嘅一个群体里面，就系尽量去做到一个所谓叫做生态平衡啦。我觉得即系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之余，即系就算人哋可能都都系好睇你唔顺眼嘅，或者都系好唔中意嘅咁，只能够即系尽量去协调咯。因为我自己比较和平啲嘅，我就觉得尽量可以去解决嘅，去沟通嘅，咁就协调咯。 我成日咧同人哋讲，譬如你对人对事咁。嗰件嘢改唔到嘅，就改自己咯。 系啊，有时都只能够系咁咯，同埋都要睇下个岗位咯。 系啦，改对方改唔到，改自己咯，冇错啦。改自己嘅唯有。 系咯，即系我有时都觉得系嘅，同埋好多时咧，即系嗰个沟通同埋协调都系双方面嘅，即系唔能够单方面要求，净系你去改啦，咁十次都系你去改啦，因为都唔系长久嘅，即系就算真系我就算出粮俾你都好啦，我都不能够要求净系每一次都系你去迁就嘅，可能我都需要一啲体谅，令到你都感受到其实系有得倾嘅，而唔系话坐得倾，但其实根本都冇得倾嘅咁变咗即系咁样就其实已经冇沟通噶啦，等于就算。坐低傾只是一个表面的沟通模式，即是告诉你我有做，但其实都是没得傾，那都是很无谓咯。我觉得 我们基督徒就唯有如果改对方改不到，我唯有祈祷的，就是靠神改他自己，改他的，我们自己改不到对方，唯有改一下自己。 咁但我都感受到我哋嘅即係社会而家嘅气氛都係好容许可以沟通，同埋好可以睇到大家嘅需要嘅，即係唔係淨係我听你讲，咁而係对方都有听返自己讲，有一啲即係相应嘅措施啦，同埋安排令到我哋好稳定嘅，可以好安心嘅，咁我觉得呢个已经係好好咯。 係呀，啱呀，对。 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希望可以跟住嗰啲嘅措施去遵守啦，因为遵守咗，譬如话打咗疫苗啊，做好一啲嘅保护措施去保护自己嘅时候咧，保障咗自己嘅安全，保障咗家人嘅安全，同埋身边嘅一啲可能工作上啊、朋友上啊嘅一啲安全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个群体可以咁样安全咗之后咧，咁啊大家之后嗰个社区嘅散播亦都唔会有呢个相关嘅风险啦。 啱啊，啱啊，我哋自己要配合政府，政府又要听我哋讲。 做好自己啦，我觉得即系做好咗自己嘅本分。咁其他人点样谂、点样睇，我哋控制唔到。咁但系起码自己保障咗自己同埋身边自己爱锡嘅人，即系只能够做到咁多啦。因为都未必可以控制到人哋别人点样去做事嘅时候，就做好自己先咯。 啱啦，啱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祝你个个都身体健康，亦都希望今朝早听住 Beautiful Sunday 嘅朋友，个个都健健康康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话私底下佢啲朋友都系嗌佢做 Gloria。Gloria 唔只系歌名，亦都系阿张爸爸细个为佢改嘅英文名嚟嘅。今次用本名去创作嘅原因之一咧，就系佢希望用最真实嘅自己，更加冇框架地去面对一切。填词都系阿张邓紫棋，编曲监制咧就系阿张加上龚国。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张邓紫棋 Gloria。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再一次咧，多谢大家收听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咁我哋呢要去到下个星期日咧，先至会再喺空气中再见啦。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天，拜拜。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诺阿达阿尼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利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